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达， 我系每日。 今日2022年7月18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呢、这个礼拜咧，开风起云涌嘅日本同香港都系 啊， 主要系主要日本啦。风起云涌系指天气问题，因为日本而家落狗屎 啊，即系全世界仲系地震都爆添，物理上 物理上嘅风起云涌。 咁啊，首先啲天气报告啦，呢个假嘅天气报告啊，又 咁咧就特派专员就吐苦水话日本而家有啲嗰啲专家又喺度吹水，又吹咩第七波、第八波。咁我话系咁噶啦，好出奇啊，咁样啦。咁就报告就系花手由美里就中奖，咁又休息啦。咁呢啲冇乜好讲，其实系。咁另一个咧就系跟进报道嘅，就声优阿 Liu 咧，咁7月3日炒车事件咧，虽然佢话轻伤，但系咧就暂时未有复工。咁7月佢所有公开活动取消晒噶啦，应该就块面受伤。 即系我第一时间谂啊，系咪真系咁轻伤啊？你搞你休息成个月喎、 啊。好简单就系、你块面伤喺块面度，你就麻烦噶啦。 嗯， 因为唔系。嗱，轻伤好简单，如果擦伤块面嗰度，唔通你上电视嗰，唔通你上节目嗰时候贴块胶布喺度咩？ 咁呢个世界有样叫遮瑕膏嘅物体噶嘛？ 唔系，咁有一样嘢就你贴块胶布，同埋有时啲伤口擦得咗块皮，喂，轻伤嘅话，即系擦块皮又轻伤，擦爆裂咗又轻伤，总之块面伤嘅话咧，好多轻伤，但系伤口系冇两三个礼拜好唔翻嘅，咁佢觉得预期硬系要擦遮瑕膏啊，用啲后天遮咗佢，不如索性俾休息好过。呢样嘢我理解嘅。咁、我亦都觉得佢冇乜问题。好啦，咁讲完呢啲小事，就讲下啲新番出报啊。 动画消息啊 ，Potty Epic 嗰边就出第二期。我哋之前都讲咗佢肯定会有二期㗎啦。咁佢而家就公布咗系10月第二期嘅新番啦。咁 有啲担心嘅，其实系因为呢套嘢呢，因为根据以前阿松事件嘅经验，呢类所谓叫突然间爆红嘅番呢，第二期冇咗新鲜感，会唔会再咁红呢？其实系有疑问嘅。 其实好睇佢 keep 唔 keep 到咁多料就可以爆出嚟咯。如果你有咪冇问题咯。咁如果以佢呢个制作组同埋呢个作者嘅话，其实要玩梗玩成，我谂佢其实仲有大把嘢玩嘅。尤其是佢哋都冇乜限制嘅，对各种题材啊、表现方式方面，佢玩多几种唔同嘅表现方式嗰啲嘢，会唔会有审美疲劳呢？咁就难讲啲，但系应该唔会咁快冇梗嘅，我个人估计。 睇下佢讲话，因为其实因为之前松事件就应该话俾就系一期爆好红，跟住二期突然间咚一声射晒落去。 咁啊， 反而即系天竺鼠车，我就觉得比较唔使担心嘅，因为好短。 呢个就一样都系一套突然间爆红嘅作品，都出第二期啦。咁啊，然后又都系10月出咯。咁啊， 但呢套嘢如果系继续 keep 住系想叫杯面翻嘅话，就冇问题嘅，完全因为低成本啊嘛。 唔止啊，其实呢套嘢本身就都系啲儿童番、无限番嚟噶嘛，咁佢应该唔会太大，又会有呢类咁嘅问题，最多都系话原本嗰阵大家睇得好开心嗰啲，可能未必会又系审美疲劳，可能会有咩情况，但系应该唔会真系出得好差嘅咁样啦。 我又唔系太担心嘅呢、这个就。 嗯， 好啦，咁跟住就系、 真系担心啦，吓。 首先就系凉宫春日嘅舞台就嗰一下就失效。所以咧，证明咗又系杀校唔系老啃，而系喺日本现时一个好严重问题。 少子化啊嘛，咁其实佢唔完全系杀嘅，佢系合并学校合并，咁但系边间合并，佢系两间学校合并啊嘛，到底系边合去边边咧，就唔肯定。 总之就系、是、总之就系凉宫春舞台嗰间西宫北高校就系合并嘅学校啦。 作品入边叫做北高啦吓。咁北高嗰边如果系佢俾人杀，然后合落对面度咧，咁间学校肯定会有啲影响嘅。咁到底嗰间学校会点咧？以日本嘅状况嚟讲咧，其实有可能会变咗废校舍，而唔会再去搞佢阿成啊，就咁放咗喺度，荒废到天荒地老，有机会噶。 所以期待你都之后期待就系希望复兴咯，间学校重教咯，但都几难啊呢个年头。 咁另一个可能性系对面合过嚟北高校嘅话，咁咪冇咁对。如果你系作为一个圣地巡礼嘅眼光去睇，就应该冇太大分别嘅。咁啊，另外就呢、这个纯粹一提啦吓，呢间北高校即系西宫北高系呢个村落嘅一个母校嚟嘅。咁样啦吓， 一个黑色笑话就系安倍一中枪，西谷校合并， 又系讲呢啲啊，讲安倍啊， 安倍啦，安倍呢单嘢都几大镬嘅。首先就系、 因为开枪系遇食咧嘅犯人咧，就系、是、因为就宣称就因为同啲教会嘅关系，所以就刺杀安倍。咁咧同啲教会就而家大捻镬，鬼全即系叫做咩万箭穿心，佢一想撇清关系，自己撇唔甩噶啦。而家俾人当邪教咁办，而家 嗱搞清楚咩美国人当邪教咁办，啲当嘢本来就是邪教，即系 嗱，唔系咁俗啦，呢、這个就咁讲啦。就而家就直情去到哇！你拉佢同嗱，拉佢澳门真理教相比，我觉得澳门真理教会唔开心噶，即系应该咁。喂，大佬级数唔同系嘛？不过呢个唔重要啦，我唔讨论呢个邪教呢咁嘅教派问题啦。 总之，安倍中枪就令到有啲嘢都躺在又中枪啊。 系啦，咁同埋就系安倍而家就亦都炒紧另一方面，即系顺便讲一句啦，就系而家日本嘈紧就系安倍应唔应该秋季进行国葬？ 屌啦，升国葬咪国葬咯！佢而家佢嘈紧嘅地方咧，唔系话卡 Q 住佢有冇咁嘅资格，而系我哋好似之前冇咁嘅例子噶。 系啦， 我唔屌啦升，你出世之前都未出过世噶啦，你死之前都未死过噶。 唔系一样就系佢比较尴尬，一你唔系现役首相，同埋就系咁多首相都冇国葬，咁多首相嗰时都冇好似冇国葬啦，点解你会有咧？ 咪就系话冇前例咯。 系咯， 冇前例咪开咯， 同埋亦都冇好似冇所，我觉得冇乜所谓嘅。 哎呀，真系屌啦，星真系呢样日本仔啲死脑筋真系吓。 唔系，即系最简单就系、是、另一单嘢就系、是、其实话冇关系，算应该由嗰个撤出国际嘅就系、是、中国 cosplay 扮刺杀安倍嗰个犯人，既而家搞日而家喺日本啲，佢又唔系话好爆得好红嘅，就系、是、日本嗰啲啲讨论区度疯传咯呢单嘢。 冇啊，只系啲讨厌嘅人，你更加讨厌佢，其实冇会有太大影响嘅，反正都。 唔系，即系咁讲，有啲人闹，啲人闹话中国网民扮嘢啊！我第一 Facebook 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屌！ 你睇下知啊？ 你对家出事啊？你乜嘢搵小风车出嚟？大家咁话啦呀，讲柒。 咁啊，总之就仲有一个躺着也中枪嘅，就系、是、我哋动点解会喺呢度再睇咧？就是、因为动画关相相关嘅，咁 啊， 顶点第二集。 咁 啊，其实都几躺枪下嘅。啲人话如果佢之前播咗咪冇事咯，之前播咗你仲大镬啊！ 而家仲可以禁，而家仲可以勒停佢。 佢而家咧就系、是、首先呢套系一套算系偏日常化嘅动画啦。入边咧有第二话就系呢个大统领刺杀计划个 title 啊。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啱佢就系前一定两日，咁就安倍俾人刺杀。虽然大统领同前首相就有少少唔同嘅，但系个雷同度太高啦，所以佢就直情成话抽起咗85,000咗佢，当佢不存在。 无所谓啦，日常翻就冇乜所谓嘅。 咁啊，点解事后先播先好啊？你事前播啊，成套腰斩一次啊！即系佢突然间啲人会唔会唔一定系话佢咩联想话你嗰啲有啲动画啊，令到啲人去模仿乜乜七七咁，一定会有啲咁嘅人噶。就算而家传媒对 ACG 冇咁暴风骤影，冇咁猎毛喎，都系有咁嘅倾向嘅。即系而家啊，山下彻也好似嗰啲啊，即系叫佢而家咪喺度话，话佢睇咗啲乜嘢电影啊，做咗嘢，佢都食饭唞气嘅，你唔好做啊笨。即系不过总之就系、是、日本就向来都有呢个传统噶啦，有咩大社会大件事，而同个相嘅啲动画啊剧集啊嗰度有雷同嘅话，嗰一话就会俾人和谐咗噶啦。咁啊，有可能就要 Buway 先出翻现咯，甚至永远唔见咗咯，唔知道。 冇呢个冇嘢讲。嗱，好啦，咁讲系 一 得益者啦。 咁啊，呢个安倍中枪咗之后咧，就因为隔两日之后就国会大选，其实佢都因为要国会大选出嚟演讲噶嘛。咁佢呢个自民党就刷新咗佢近期内最高嘅得票比率啦，乜乜七七啦。咁啊，到我哋嘅主角啊，即重建。咁啊，顺利地啦，可以叫做，虽然个数字冇刷新纪录，528,000，咁就 同埋就系、是、要记住一样就系佢比例代表制嘅，基本上就系叫做入你入硬噶啦，系睇入几多啫。 咁啊，所以佢我哋之前都提过几次噶啦，咁啊佢一如所料地成为当选咗啦，而亦都唔算好意外地，因为佢第二名好似得30,000+。 佢係拋離式咁樣上啊，即係之前都講過，日本議會有呢個不成文嘅文化，就係你當初得票越高嘅上去喺議會入邊就越大聲噶嘛。咁啊，赤松健可以做到票王，咁啊，佢推動嘅相關政策就一定係會比較有力少少嘅，講嘢大聲啲啦，咪 喺度講嘢，至少講嘢大聲啲啦。 係啊，咁啊，然後佢呢頭當選之後過咗一兩日，我唔記得咗幾耐啦，佢就已經行出嚟話佢而家第一樣要推動嘅係要將遊戲以可運作嘅形式保存。佢仲要强调系可运作形式啦，点解要咁样强调呢？因为如果譬如而家我哋屋企都应该多多少少啊，我唔知你哋有冇啦，我就屋企有仲有仲有一大铲嗰啲快面冚嘅带嘅，但系 我前两日先喺个柜嘅一个角台面炒大咗石张 CD game 啊，系啊，咁我执嘢嗰阵时又见到嗰个 Game Boy 嘅带，咁系啊，冇错，饼带物理上只游戏喺度啊，但系玩到啊，你唔知，同时况且就系有冇机会开啊？反面琴可能仲有比较多兼容机 ,Game Boy 你真係难搵啲，虽然 Game Boy 应该直到 GBA 都仲可以开返 Game Boy 嘅带嘅。咁但係就係佢话就係随住呢个时间推移啊，其实越来越多可能係开唔到㗎啦，就算只 Game 本身喺度，即係譬如话呢个 PCFX, 大家都记唔记得有部咁嘅电脑主机，佢嘅游戏你而家边有人开喺度啊？咁当然有模拟器㗎嘛，咁即係都咁都算係可以运行嘅状态，咁你只要确保呢啲嘢囉，即係尤其是呢当年其实有一惨呢係啲听都未领听过啲游戏主机呀，即係啲咩 XCOM 啊嗰啲咁嘅死人嘢呢，嗰架嘢唔单止要保存嗰件实物喺度，仲要确保佢可以运作，咁你可能要用其他方法，即係譬如行模拟器呀、如何那样令到隻 game 系真係玩到嘅。 但都几难啊， 而唔系实际上得件硬件喺度。而家首先佢推动系呢样嘢，因为比较冇争议啊。因为你讲表演自由啊，啲减少限制嗰啲嘢，就会有啲咩 PTA 啊、家中教师会啊、嗰啲围道团体啊，嗰啲人就出嚟嘈噶嘛。咁仲叫有争议啊？但系作为一个游戏大国，保存游戏其实真系几冇争议嘅题目。咁佢先推嗰啲容易推嘅嘢出嚟先，咁样我暂时咁样讲咯。咁啊，跟住我哋讲啲跨海新闻，就是、我哋上个礼拜提咗一句咁大把，咁样又多少少资讯，多少少花生可以睇，可以睇下，咁我哋提一提啦。咁 继续系玩嗱，我玩完唔俾钱，今日唔算买咯。阿马斯一大人玩到猪打残，猪打话。你老母玩完我唔想俾钱，你唔算卖啊！你唔好讲，真系。 咁情况咧系咪？佢之前就会话，因为你 Twitter 宣称你得5% 嘅假账号，咁但系咧，我而家睇你盘数，点捻睇都唔似啊，唔得知咁多、啊，叫佢交数啊嘛！我哋上次讲到，咁而家就系、是，咁佢交咗部分资料出嚟，但系唔肯交晒，咁佢就话，咁我唔收咯。咁然后对面真系话，喂，屌下声，你点可以咁样噶？一系你完成个收购，一系俾心啦 ，OK？ 咁当然啦，佢想嘅梗系想你卖捻咗佢啦，吓四百几亿同十亿差好捻远啦。 但问题就系而家呢情况，大佬而家出面市到几亿差，大家都知噶啦。 有一种睇法系咁样嘅，我都倾向认为有呢个可能性啊。马斯克就系逼你要上对簿公堂，你一上到公堂的时候，我原本要你交嘅资料，你咪一全捻部要交晒出嚟咯。佢嘅讲法嚟，呢个系佢嘅讲法嚟啊！佢出咗个春图啦吓，啊，佢将点样收购拒绝如何那样，跟住最后面你要上法庭，跟住咧就系你上个法庭，你咪要将所有资料交晒出嚟。我原本就系要你交资料啫嘛，你而家唔单止要交，仲要公开。你上法庭啲资料，除非你申请保密啊，如果唔系嘅话，系任何人都可以睇晒噶嘛，咁就唔止马斯克一个人睇噶嘛。即系咁啊！而家佢咪要公开所有资讯咁样咯？算唔算系佢计划嘅一部分咧？有可能，亦都有可能只系跌落地那扎沙啫。咁啊，即系我哋睇继续睇好戏啦。即系我原本以为佢收购完就应该收工噶啦。 即系玩，结果就继续玩落去。即系依花生咧系有排食嘅，系肯定系噶。 嗱，而家可唔可以落个赌盘，到底最终佢会唔会收购到咧？ 我觉得会，我觉得收购到。 系啊，咁赌唔到噶啦，因为我都觉得最终系需要收购。佢自己 系咪嚟系咁样咯？我觉得而家就叫做咩啊？ 楼市法咯， 就话就系减价啦，讲平啲，我平啲我买得起咯。有嗰钱问题啫嘛，屌大佬你咁玩到人哋残晒啊，衰格系你閪啲嘢。 咁啊，讲 Twitter 啦，咁啊，继续都系 Twitter 相关嘅消息啦，不过同 ACC 有关嘅。咁就系、是、Twitter 就公布咗上半年同游戏相关嘅推文个排名。 咁就毫不意外地完成第一位嘅。 啊，然后嗱，我哋要提一提各位啊 ，Wordles 系游戏嚟噶，虽然佢系个 我冇玩过，因为英文好差。 我只有玩过啲变种啫。啊，咁啊，而第三名反而我比较意外，竟然系 三 Plus Star 偶像梦幻祭。 哦，咁我知啊。 我即系嗱，虽然嗱，先讲呢个系讲紧 Twitter 嘅推文总数，即是话包括嗰啲点讲啊？你发个 tweet 之后，我俾几多宝石你嗰啲咧，理论上都应该计埋落去嘅。即系嗰啲咩转推几多次，有几多宝石俾你，又或者系转呢个 tweet， 咁我就抽抽奖抽奖俾你嗰啲嘢，呢啲嘢全部都计晒落去嘅。而偶像梦幻祭同原神其实都系喺呢方面嘅行销做得好落力，都几抌本下嘅，所以佢哋上去就唔系好出奇。咁当然只 game 本身都算红嘅，尤其是原神。咁啊，偶像梦幻祭我几乎可以肯定系抌钱抌出嚟。咁啊，跟住落去就第四名系正常啲 ，Final Fantasy 地上最红没有之一嘅 MMORPG， 你话佢唔红，我真系乜都唔信嘅。 比较意外嘅就系 FGO 仲 keep 到第八位，因为谂下一只手游今年第九年啦。 咁啊 ，Epic 同 Elden Ring 咁啊好正常啦，即系只 game 咁鬼红。咁啊， 即系未出嘅游戏已经攞成十位，就系唔系未出，系纯粹叫做咩？未系有啲声气，即系话而家开发紧啫，几时出啊？点样都未知，咁嚟十位，我心谂哇，使唔使咁劲啊？ 至于只特战英雄我就唔熟，咁我熟嘅 Project Sega 咧，咁就其实好，我觉得有部分原因系因为香友仔度喺 Twitter 上面嘈交。咁你一嘈就阻你咁就会有好多啲推文走出嚟㗎啦嘛。佢有两派嘅，一派呢就係鍾意 Vocaloid 嘅人，一种呢就係唔係鍾意 Vocaloid 但係鍾意 Vocaloid 个文化圈嘅人，一种淨係想睇 Vocaloid 嗰啲嘅，一种係想睇啲女呀睇啲仔嘅。呢两派人呢係经撚上嘈起嚟，简直係月经嚟，一个月都随时唔止嚟一次嘅月经嚟嘅。所以佢哋嘅数目 Twitter 嘅村民嘅数目多呢，我觉得又唔係好出奇。好啦，咁跟住就系个 Bayonetta 三，咁就 完全冇无声无息地突然间蹦出嚟嘅，我突然间宣布话俾知十月廿八号出，系冇声冇气嘅，即系突然 之前有出过 trailer 嘅， 通常首先之前前一排前几都唔系前一排，好冇几耐之前咧，任天堂发表Media Direct 咧，你有冇播片？跟住你大家谂住就系会唔会迟啲够先播咧？突然间。失机无人掟新片出嚟话俾知廿八号发售，我恶咗言啊！哇，你使唔使咁恶？你使唔使咁 surprise 啊？ 咁老任其实好捻中意咁样做噶喎，其实 因为大家有，因为但其实之前期待咧就咩 ？Mini 大约咧系会公布嘅，结果你冇公布，咁谂啊，可能原嚟你反而今年讲紧今老任大把 game， 佢唔争在呢只。 又或者系要延期啦吓，你似 Bayonetta 大家明噶啦吓， 系啦， 佢延期都唔出奇啊嘛。咁即系突然间同我哋讲十月廿八号发售， 跟住我睇下就哇扑街啦 ，8 月 Splatoon， 十月就 Bayonetta， 有两个月时间你慢慢玩啦。 咁啊唔系咁唔同嘅，咁 Splatoon 系依对战 game 有排玩嘅，即系总之就系你我都系嗰句啦，仲有人需要买 PS 咩？即系即系 Elden Ring 而家都系数嚟数去跳， 咁都系有天堂嘅消息啦。咁就呢个应该系新市嘅福音嚟噶啦吓。其实自从几年前开始啦，佢对色情方面啊标准其实已经放到好卵宽。而家就有人喺佢上边个啲下载游戏，即系唔系盒装发售嗰种啊。咁就入边搵咗只 game， 其实只 game 就唔系真系好大不了嘅，但系只 game 就写捻到明系 hentai game 嚟嘅，用英文写啊，即系只 game 叫新市大学。咁啊，而入边系有露点嘅。即系大胆次次露点露俾你睇都有， 以任天堂嘅 level 嚟讲好激烈嘅， 尤其是以我哋个年代个任天堂，即系如果你系近几年先识任天堂嘅话，可能都未有咁恶言。即系我谂啊，要喺任天堂见到露点，可能要数到当年嗰度个咩咩心跳高校咩高，即系我突然间唔记得只 game 啊，放飞咁嘅，即系 我记得啦，不如结果系搞到都几惹气嘅，只 game 系，一出之后，阿三来博老爷子鬼杀咁嘈噶， 系啊，即系唔知系咪因为相关啲人都陆陆续续都唔响树，最少都退休啦，唔一定唔喺人世嘅，咁定系佢又慢慢。走返向一个制度化嘅嘢，因为隻 game 系set 指定，虽然系set 指定，但系佢有分级， 咁即係跟你跟啱分级跟足分级去做，分级过得到，我就有我就有得又有得嚟，我而唔再去另外额外去做你个色情审查啦。即係因为其实当年好多 game 都係咁样出㗎啦，咁咪 R18 推囉 ,18 加囉，你咪照照落囉，有乜嘢问题啫。因为其实从来都冇话过任天堂唔准出18加游戏喎。即係因为又佢又调返转讲啦，譬如啲啲咩啲血腥啊 ,GTA 啊嗰啲其实都係18加㗎喎。咁佢都係 set 指定㗎喎。咁你咪照出囉冇嘢㗎。你分类分得到，咁佢又唔系话连分类都唔俾你，因为理论上仲有个超越 set 嘅不予评级，咁你系直情出唔到 game 㗎嘛，即系禁，你可以话禁 game 啦。咁但系只要唔系呢个程度嘅，你上架我咪照上架咯。先讲只 game 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除咗喺老游上面出之外，即系如果呢只嘢喺 Steam 上面出咧，冇人理嘅，就咁样啦。咁跟住都仲系任天堂嘅消息，咁就收购咗一间应该叫做影像制作公司啦，因为佢其实又唔系特别做 CG 嘅，即系乜撚真人佢又做CG 又做 VR 啊电影啊乜交叉佢都会做，总之就系但凡同影像相关佢俾啲适合的影像俾你嘅一间咁嘅公司，咁啊会唔会影响到佢个开发呢？其实以任天堂近嚟水浸嘅程度，其实佢收埋啲去做啲实验性嘅嘢又唔係好出奇，尤其是佢做啲咩 VR 嗰类嘅技术啦，即係唔止係 VR 画面啊，係指动作捕捉啊之如此类嗰类啊，即係 VTuber 嗰个佢哋见到嗰种啊，都系一种技术嚟㗎嘛。而任天堂唔系擅长呢啲嘢㗎嘛，咁最简单咪买间擅长呢啲嘢嘅公司囉。咁呢间应该系呢类都擅长呢类嘢嘅公司，咁佢如果想要搞影像啊嗰类嘢，咁可能要需要啲咁嘅技术，其实就因为就系买佢啲技术嚟囉，应该系咁样啦。 咁讲真，其实佢任天堂买嘅公司有一次 Apple 嘅，佢买呢系真正买佢技术，反而佢公司有咩title 呢佢唔系太在意嘅。呢个大把 要嗰啲人咯，要嗰啲技术咯， 人系呢只人要技术咯，反而佢有冇 title 佢唔系好在意嘅啫。 咁啊，再单嗰单收购案，我又真系我都拗转头，莫名其妙咯。首先，我哋比较熟悉嘅对象 Qunity， 即是大部分你而家见到嘅唔系特别大嘅手大作嘅手游，都系用佢嚟去做嘅，因为佢系有一个可以跨平台，即系 PC 啦，理论上咩都有嘅，但系有 iOS 啦，呢个Android 啦。全部都可以用 Unity 呢个引擎去写，你写一隻喂用佢嚟做引擎去写嘅游戏系可以好轻易地跨多个平台，所以好多啲小本制作包括我以前做嗰间都系用 Unity 去写嘅，因为简单咁我缺点系重啦，呢个讲开始唔讲啦。咁呢间公司咁收购咗一间 Ion Shore 呢间嘢呢就都几恶名昭彰嘅，睇 logo 我睇唔明，但係睇佢出过啲乜鸠我就几好撚记得啦。因为呢档嘢呢专门出嗰啲呢广告绑架软件啊，即係譬如有时你打开某啲网页你会突然间多咗咁撚多广告㗎啦，但係如果唔用你部机去睇，用其他机去睇呢冇咁多广告喎。即係啲广告边落嚟呢，就係嗰啲咁嘅软件插咗落你部机度。无啦啦帮你播软播广告，然后当然广告收益系同你毫无关系噶啦，佢又代捻咗嗰个嘢，佢用咁嘅方法，基本上系同病毒系冇分别噶，即系以前病毒软件入边系有一种叫做广告软件噶，佢就系咁样，然后佢就绑捻住咗你啲嘢嘅，你会强制你去睇广告，然后收广告商嘅钱，佢系咁样赚钱嘅一间公司，而 Unity 收佢之后咧。直接股价跌咗10%，因为全世界杯葛佢。喂大佬，呢间咁嘅嘢即係同啲流民公司冇分别㗎喎，即係大陆如果系大陆嘅软件就叫佢流民公司啦，一样一鸠样㗎喎。即係你一间好地地都算系正经嘅公司，你就系收购呢啲 low 片嘅嘢。当然佢想要嘅系佢嘅技术力。一样其实同老任嗰种情况好相似嘅，佢想要佢嘅技术力。问题间公司其实觉得太臭啊嘛。 同埋你嘅技术力系咩技术力先？ 即系啲人又话，你会唔会攞嚟做啲乜嘢唔见得光嘅事啊？即系你因为 Unity 嘅引擎咧，一般开发者系冇办法知道入边点样做嘢嘅。我就系唔想搞咁多嘢，用你个引擎就可以做开发 game 啊嘛。如果我清楚你入边点样搞，点样成每一条，比如可能代码如何那样， 我使捻用你引擎咩？我自己写都得啦，当然会烦啦。即系咁啊，咁嘅情况会唔会你收埋喺个引擎入边收埋有啲乜嘢类似咁嘅情况，收埋啲广告啊嗰类嘢？咁我一开用你嚟开发，啲玩家一玩下，突然间跳啲嘢出嚟，隐藏个广告，唔知边度匿埋咗，即系咁嘅情况，咁好捻大镬。咁啊，玩家会有咁嘅嘢，而其他游戏公司都话：屌垃圾，呢度咁嘅垃圾公司你都收购佢，我唔同你玩啦，我跳槽。即系虽然佢系好捻方便，但系佢亦都有唔少缺点。亦都唔係手機開發遊戲一定要用嘅引擎，即係如果我覺得你有啲咩問題，我咪跳槽咯。即係所以因為呢幾種原因啦，所以就佢連個股價直接跌咗接近兩成，都幾大鑊。咁啊，不過就睇佢點樣解話啦嚇，因為佢咧就話呢個可以強化遊戲入邊嘅廣告系統服務，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好多啲好細嘅遊戲啊，佢有免費，佢又唔係靠貨金，佢靠咧就係下邊有紅包喺度跳出嚟帶廣告，大家應該見過啦咁嘅嘢，佢係有啲咁嘅遊戲係咁樣做噶嘛，所以佢話佢會咁樣會令佢做得好啲咁樣，咁啊即係老實講，又亦都要幫佢講翻句説話，就係有時有啲嘢係等同刀槍，睇你點用嘅啫。你用得好就係一套斬瓜切菜嘅工具，你用得唔好就係殺人利器咁樣解嘅啫。即係等於啲防毒公司都會請嗰啲病毒開發者咁解嘅啫嘛。咁啊，姑且睇下佢有啲咩好啦。我暫時就抱持冇咁負面啦，都唔可以叫正面，冇咁負面嘅態度，睇佢照睇佢做啲咩啦。佢試下佢真係走啲咩做啲咩撈片嘅嘢出嚟咧，即係睇挺俾人屌死咁樣啦。好啦。啊，咁跟住呢个就坚系鞋客啦，啱啱嗰个咧就你仲可以话系灰色地债，呢次咧就坚系鞋客啦，就系呢个 Bandai Namco 就俾人 hack 咗亚洲区、日本以外嘅亚洲区嘅资料，即使我哋应该也可以未必有份。我都唔系好肯定，因为我个 account 好似系日本 account 嚟嘅。咁唔知佢会唔会订咗我落去日本以外嘅片啦，我唔肯定。总之就系日本以外嘅亚洲区嘅相关客户资料，可能有我哋份，就泄露咗出去，就咁样，佢俾人 hack 咗，即系嗰啲咩垃圾软件啊，嗰啲冇嘢哦，即系只能讲自重自安咯，冇办法嗰啲。 咁呢啲我又唔想讲话叫做月经文，但系三不五时有一单，你即系，唉，你都习惯噶啦。 讲个笑话，日本 IT 就咁简单，日本嘅 IT 界即系基本上。唉，都唔想踩咁多次，不过我哋踩好多次啦，真係其实有时真係几咩下，而且呢啲嘢呢其实有可能呢，根据佢嘅形容啊，我觉得有机会呢，纯粹啲员工唔知又乱咁督拎呢，督拎咗然后锁拎咗啲嘢。 冇讲笑，因为日本即係有时呢 ,IT 上嚟呢揿错就係好普通事。 好啦，咁啊跟住就係我哋东北方轮廓台湾嘅新闻，其实我睇到都几恶言下㗎。因为我哋之前都提过转蛋法啦，转蛋法相关通过咗啊，我 吓、 啊、喂，台湾立委几卵时有咁冇效率㗎，即係佢系嗰啲呢成个月唔做嘢呢都好似冇乜影响嘅嘢嚟㗎，佢哋做嘢好卵冇效率㗎，即係我都唔系成日想提住佢矿业法啦，都唔想提住嗰啲咩嗰啲同分协议嗰啲咁嘅嘢啦，即係佢系嗰啲唔想过嘅法例呢系慢慢到爆㗎嘛，喂呢套嘢 大家咁勤力嘅你。 结果我睇清楚，佢唔系真系正正式式立一条法就叫做转蛋法，而系将佢直接车咗落去呢个消费者保护法入边，即系将个条文扩大解释，即系话佢而家订立呢扎规矩，如果你唔跟嘅话，我就认为你系违反咗呢条条例，呢个消费者保护法第56-1条。咁就係话定型框系嗰个字乜乜乜一七，就係根据呢一条，即如果你唔跟我啱啱即係譬如话佢要显示到你嘅个中奖记录一定要讲嘅间接用消费嘅，即譬如话我买一件道具 A, 买三件跟住将佢合成做道具 B, 咁呢合成成道具 B 呢个记录呢你都要 up 出嚟，即係其实就基本上系止步条款嚟嘅呢个。咁即其他啲咩嘢要只要系同涉及付费嘅，即系佢成日都吞咗一格嘅，只要系涉及付费嘅机率，咁你都要话俾佢听，佢系几多 percent 机率中或者唔中，或者为咗啲咩后果如何那样，你要明确地写出嚟，就唔可以再乱咁写或者模糊含糊其辞。而如果你噏出嚟个数字 俾類似消委會嘅物體周鳩中咗嘅話咧，就會用消委者保護法罰鳩你。咁就我都冇諗到有呢一招，意外地，即係可能佢哋都明白，等佢哋嘅修法就等個天荒地老啦。咁啊，不如用行政方式咁樣去做咗出嚟。佢哋有時便宜行事起嚟都真係幾快啊！咁就对我哋嚟讲应该算好事嚟嘅。咁毕竟我哋有时都会玩到台版嘅游戏㗎嘛。即係最少我台版几年都玩緊。虽然佢 嘅机率。好 虽然佢嘅机率神早已经公布咗㗎啦。好啦。咁啊跟住都系刀疤啦，花生纯花生。 系花生到系喺 Facebook 洗版，因为太花生太好笑。 亦都有少少共鸣啦，就系因为我諗大家都相信都多多少少有收藏㗎啦。咁我唔知道位有冇另一半，咁啊总你而家冇，将来可能都有嘅。 唔系应该讲就系平均几年就有一单类似嘅新闻。 冇几年啊，一年半载就有一单㗎啦。 有一 单㗎 就总之就咩啊。简单就是老婆掉了老公收藏品，老公要离婚。简单翻嚟， 两种情况，一种咧就是新年面比较多，亲戚小孩嚟你屋企，跟住你阿妈自把自，通常阿妈啦自把自为将你嘅收藏品送咗俾人，呢种系第一种。第二种就啱啱其实讲嗰种，就是老婆唔知件嘢嘅价值，跟住送捻咗俾人， 我抌捻咗佢，诸如此类，跟住老公翻台。 而呢件事系两者合拼，就是亲戚嘅细路嚟到。物主当然唔喺度啦，如果喺度实实佢死紧过啦。个老婆嘅阿妈就要求个老婆去送件嘢俾个僆仔，话个僆仔好鍾意。咁然后咁其实个老婆呢其实佢又唔系真系牵埋眼送嘅，不过就佢就话佢影咗张相，即系用当本嘢影相，跟住系搵返件一模一样嘢买返嚟，諗住咁样就算。即系咁样去啊，咁然后但系个老公翻到嚟依然大发雷霆，咁佢就话佢觉得莫名其妙，屌啦声，我都买一部一模一样嘅嘢俾你咯，你仲想点啊？咁啊，然后个老公咧就系好似话发老皮色咁样买咗十几万嘅台币啊嘅模型翻嚟，十几万台币大概等于你当四五万港币咯。 三四万到啦，而家三万到，而家最新冇几。 唔系而家对三点六噶。 系咯，差唔多啦，即三万。都即系叫做报复性消费，咁老婆梗系反台噶啦。 系啊， 一反台，呵呵。 跟住个老公就话：好，你反台啊嘛，我忍捻够你啦，系咁先。跟住就开始离家出走啊，如何那样啊？呢啲嘢就佢哋两口子各下自理。花生嘅地方仲有乜嘢咧？首先因为我作为一个都收藏家。可以叫收藏家啦，都买埋唔少 figure 啊，买埋好多嘢嘅人，我要提一提各位。虽然我哋听我哋 channel 嘅应该都多多少少明白嘅，不过如果你有咁嘅伴侣或者系有咁屋企人咧，你其实要话俾佢哋听一样嘢，就系唔好谂住买翻件一模一样嘅嘢翻嚟就可以解决件事， 冇可能嘅。首先 ，你未必买得到件嘢， 系啦，呢个先重点。 呢个系麻烦嘢，呢个系麻烦嘢嚟嘅，但系都送算可以解决嘅。即系可能系贵，可能系难揾，如何一样？ 有二手货市场，有拍卖，有 eBay， 有总之一大堆啦。你有佢咧，钱有冇可以解决问题嘅嘢，唔系问题。 相对都仲唔系问题。问题就系乜嘢咧？就算系件事真系你揾翻件一模一样嘅嘢翻嚟，我只能话你听，唔系咁样就可以解决噶。因为对一个收藏嘅人嚟讲咧，佢收藏嘅唔系净系指物品本身，当然有呢个成分嘅。其实同一时间，对佢嚟讲，件嘢同佢之间嘅回忆。是无价的，你是去好撚老土好撚咩，但是收藏品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即是建议我当年怎样找怎样如何那样找到他回来或者怎样陪住他可能几时拿出来玩一玩，又或者他到过什么难忘日子。即是可能譬如我只嘟嘟猫，我想各位应该见过了，一只手掌大的圆球作的猫，那个公仔。其实那个公仔你而家应该有几万只喺全世界各地噶，你搵只猫样嘅月绝对冇问题啊！但系嗰只嘢陪咗我去咗好多地方，影咗好捻多相。如果你话我听你整唔捻见咗我，然后俾翻只一模一样我一样会焚你噶，因为陪住我四围行嗰只系嗰只猫啊嘛，而唔系你手上呢只一模一样嘅嘢嚟噶嘛。作为一个收藏家嘅伴侣或者系亲人屋企人之如此类，你必须要理解呢样嘢。如果唔系嘅话咧，有摆你睇，基本上目前系因为件事发生唔系好耐，目前就好似就系真系两分咁滞嘅样啦。而发生嘅位系在于咩啦？发生嘅位就系咁，佢就话后屘佢就话我攞翻我，即系佢本来谂住买件一模一样噶嘛，咁佢就话哦，佢买了一件一模一样嘅，佢话啦吓，咁啊谂住去个亲戚屋企换翻个你嗰只嗱呢只一模一样嘅你唔收，咁你原本嗰只可以啦啩？佢本人系咁样谂嘅，点知换到翻嚟咧？ 佢係攞返隻嘢去換到返嚟，跟住發現咦唔一樣喎，同原本嗰隻唔一樣喎，即係唔係佢買返嚟嗰隻唔一樣喎，而係佢換返嚟嗰隻理論上就係俾親戚帶走咗嗰隻，返到嚟係換咗樣，然後嗰隻哥斯拉呢有紅色，即係同一色啦，有一隻紅色一隻黃色嘅，而紅色嗰隻呢係貴撚好多嘅，而但佢陪佢個親戚褪返俾你嗰隻呢係黃色嚟嘅，即是話乜嘢呢，呢件事好有可能是个亲戚处心积虑见到嗰件贵嘢，咁就攞个仔攞佢嚟过桥换咗返嚟，諗住攞件值钱货，点知对面搞到闹离婚乜乜七七，咁要攞返份嘢返去，咁佢呢就唔知喺边度搵到件平啲嘅版本嘅，咁就攞去换返去偷梁换柱，即是即係其实有时都听过㗎，嗰啲亲戚打烂咗或者买攞咗呢件你啲嘢跟住话赔返返嚟呢，你俾佢打烂嗰件就係正版货，佢赔返嗰件呢就老返嚟嘅。呢啲新聞新年之后就成日听到㗎喇，又係一样嗰种情况。 咁就只能讲嗰着节哀顺变。 然后搞到佢哋话要话闹离婚，而个老婆同佢讲，咁你可唔可以俾返层楼我，个老公话屌啦星层楼我供喎。即係闹到咁嘅地步仲想同佢讲，我谂緊哇你忍到佢六年都算厉害啦，真係。 意外咁样，唉依家嘢真係我都想唔理啦，依家嘢就太好笑喎真係。唉。 对我哋嚟讲亦都系引起呢个我哋啲喺渣嘅共鸣啦，老老实实。真系两大创伤合而为一喎，都几难得㗎真係。 另一种呢就比较少见，但偶尔都听到就系咩，亲戚角仔嚟你屋企打烂你佢打烂你收藏品。 钱 哇依下仲惨，呢个系有个唔知点样算，血都呕几两嗰种。 然后通常个 combo 通常都会系咧，屌你件嘢值几多钱啊？ 哇呢、这个嘢真系。 跟住你攞张单出嚟嗰阵时，你慢慢声嗰张单，你系咪呃鸠我嘅？我夜市买个公仔几百蚊嘅啫嘛，台币啊。 跟住咧就跟住咧佢真系打价吓都呆捻咗，然后佢 即系仲要系我唔单止系攞张单出嚟，直情系攞公去公证行度之前有单噶，好耐之前，不过最近有更新，我哋冇提过啊。就既然讲个退俾大家，系嗰啲史艳文嗰啲 friend 啊，布偶剧嗰啲公仔啊， 就嗰单嘢我听过 啊，嗰单又系打啦，跟住赔，跟住最终系要告救佢，要佢赔钱啊嘛，即系嗰单又系最后对望系最面系投降，最终系投降咗嘅，系赔咗系赔咗钱嘅。即系咁都因为你件嘢烂咗，你就翻唔翻原本噶啦。但你修复真系好卵贵，嗰啲公仔咧，全部都系啲老师傅手工做噶嘛，所以好卵贵啊。即系所以都有句我 fans 都话咯，以后有亲戚嚟之前，你屋企所有收藏品上面全部贴卵晒价钱，即系唔系得 W 嗰只，喂系坚嘅，上面贴翻晒，你打烂，你咪试下打烂咯，你咪试下攞走佢咯。我老实实嘅，因为我自己都试过啦。我有个三位数号码嘅 LEGO， 你知而家 LEGO 出到几多万号噶啦？好似六位数添啊！我有个三位数嘅 LEGO， 嗰嚿嘢大概300零磅，大概可以摆到300零磅。如果系完整的话，我阿妈攞送咗俾个亲戚细路仔。然后我某次翻乡下见到个亲戚的时候，我见到件嘢系散烂晒，通屋都系唔见晒噶啦，有好多件都唔捻见咗噶啦。即系，唉，不过算啦，呢单嘢我应该最少喺麦度讲咗三次， 要血泪回忆。 系啊，真系好多。点解我大家会洗版咁洗咧？就系因为仲多多少少有啲咁嘅回忆勾起咗出嚟，所以大家一嚟就食花生，二嚟都系有啲痛处啦。咁我好啦，咁我哋翻我哋本地新闻啦，就呢个马良。之前马良日版出的时候就已经讲咗好耐㗎啦，到底佢会唔会同马会合作，香港嘅赛马会。因为以赛马界嚟讲呢，其实唔系有好多地方兴㗎咋。你真系讲赛马呢，日本、香港、英国、美国部分系咁多㗎啦，唔系好多地方流行㗎。即系法国嗰啲呢就唔系赛马嚟㗎，通常就系马术唔同嘅，有少少唔同嘅。哇，唔紧要啦，咁佢今次出之前出中文版啦嘛，好撚红小文嗰间呢个小 B 呢个小文科技乜乜七七，有少少争议嘅，咁其实只不过件事调翻转嚟咁啫，因为大家都知道繁体中文版好多时港澳台版啦，即系譬如我而家玩紧基连公主连结嘅所谓嘅港澳台版，实际上系台湾公司搞噶嘛。咁佢所有啲咩本地嘅啲抽奖活动啊，乜乜七七咧，都冇你份嘅。 嗯， 即系你要么就系中咗奖，你只能换虚宝；要么就系嗰啲咩买果汁揭盖，然后有奖嗰啲，你香港根本买唔到嗰支果汁。 即系佢同佢同啲合作，佢同七十一合作，但系同统一的七十一合作，即是台湾的七十一，香港七十一冇份嘅， 即系唔关外事啦。 即是海外冇运权，经常会出现咁嘅状况，但系而家嘅状况系调捻翻转，因为小盟科技系香港公司嚟嘅，佢合约上面写到明，一切纷争由香港仲裁中心解决。系啊，香港有个叫国际仲裁中心嘅物体嘅，即是大波华上任之前话想上任之后推动嗰嚿嘢，而家虽然好似冇捻咗影，但佢真系存在嘅。其实即系国际间，因为如果一间香港公司嘅游戏，你台湾嘅玩家有纠纷，咁啊算系一种国际纠纷噶啦，已经系算系。即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咁佢要纠纷嘅话，跟边个咧？佢合约就写跟香港嘅仲裁中心。咁其实一定一样噶，即是等于我同台湾某间报纸签嘅约，入边都有写，如有纠纷，以呢个中华民国法律为基准，好正常嘅啫。实系通常都系比较强势嗰方去决定由边个地方去决定，因为唔同地方、唔同国家嘅司法管辖区个法律有少少唔同噶嘛。咁所以佢就写就系咁样，咁啲人就屌老母乜乜七七。嗱，老实讲，唔系因为香港相关，因为屌 Bilibili 屌小文科技，我真系屌得少咩？但系呢一次，咁做乜你总要写一个噶嘛？唔系写台湾就写香港噶啦，因为间公司系香港噶嘛。咁只不过就系港澳台版系间公司系由香港公司嚟，你哋终于试一次系香港公司啦，终于试一次咩叫海外冇人权屌，系咁大把嘅啫。即系唔爽嘅唔好玩，我真心建议你唔好玩台，唔好玩唔系嗰啲唔可以叫台版，我真心建议你唔好玩港版，即系除非港版嗱，而家佢港版咧就同呢个马会合作啊嘛，即系除非佢话佢有啲咩好独特嘅，即系你整只靓虾王啊原住民版嘅马良出嚟啊，咁我就觉得 咁可以啦，咁得你好嘢 啊，咁你就有玩嘅价值，有嘅就，但系公主连结中国版啊有啊，死啦，突然间俾啦边个？有佢，我都系冇玩到噶。即系如果你要为佢玩 ，OK 冇问题。即系咁啊，即系我系诚心建议呢、這个坑你真系冇入马良呢个坑，千祈冇入，真系要入都唔好入中文版个坑。呢档嘢咧，只要作品一唔红咧，就会斩咩噶啦。即系咁啊，提一提各位啦吓，咁啊好啦，咁啊跟住系啦，大家都估到啦，我哋就去大陆嘅新闻，虽然就唔系好重大嘅新闻嚟嘅，应该系啲天气报告嚟噶啦。咁啊，之前讲咗啦，佢游戏恢复版号呢、這个就大新闻嚟嘅，但系而家就已经唔止恢复啦。咁佢而家六七月都继续陆续出咗游戏版号啦，不过依然系冇所有大家比较熟悉少少嘅大公司，啲咩腾讯啊、网易啊、Bilibili 啊嗰类，全部都冇。 大公司冇人权， 我谂系未整动完啩。我唔知道，即系咧有啲细公司咧，你点样乱嚟咧，都做唔到啲咩大不了嘅事啊嘛。但系呢几间呢啲咁嘅巨头啊，你计间公司都未整顿完，即系而家好明显系整顿紧啲游戏公司。 嗯， 咁所以就而家暂时都仲未过，咁数目都比偏少，得66同64个，得66只 game 啫。咁啊，真系好少，真系好少。以前我记得系百几到三四百只噶，每个月系好捻多噶。咁不过就大家都明啦，所以点解有啲游戏喺大陆出咗，就系大陆开发商都要去外国上市，好简单啫嘛。你又你大陆开唔开？你开到版号？而家咁样佢咁样拖法，我真系唔知点算啦。大公司可能仲拖得起嘅，所以你见嗰几间大公司几咁积极开拓外国市场。呢、这个腾讯同呢个米哈游仲要话要呢个参加呢个韩国嘅国家咩游戏协议会之类嘅物体，即系呢类叫做咩啊？游戏业界嗰种自己喂嗰种会啊，即系点解佢要参加？中国做游戏冇前途啊嘛，咁我咪要向外开发咯，梗系要企稳阵脚，就算万一本土事业有啲咩冬瓜豆腐，都有啲海入事业撑住先啊嘛，唔使成间接埋咗啊嘛，你知大陆啲公司只要政策一改，即系成间要执就执噶啦嘛，即系所以做这么回事咯，咁啊不意外嘅，亦都其实都系老老实实都系唔关我事，无论啦，你点会玩大陆 game 啊，老老实实系会影响咗少少大陆做国产嘅啲比较大嘅游戏咯，手机 game 我真系唔建议你走去，应该话 online 的，只要系 online 的，即系只 game 卖烂咗俾你卖断咗嘅，你都仲可以买，你当下接受都得啦。但系如果你要持续接受服务嘅，咁你就真系只系睇路，就一间公司无啦啦嚟接交埋咗，咁你仲搵条毛，就系、是、咁样咯。 系、 嗯、 啦。 好啦，咁 就今个礼拜差唔多啦。咁今个礼拜短短地啦，唉，唔好差咗成个钟啦，我觉得好衰，终于讲成个钟。好，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